赵文龙， 赵大山 豆，这糖葫芦 吃吧， 别害羞啊， 咱们俩相 亲， 饿了 悠悠 团团 圆圆， 顺顺 溜溜， 喜乐娃 都没错啊。傻丫头，你怎么不懂得三五四五六，嫁一个个体户岂不把人丢，往后不行可难走，不行再找女真州啊。就凭你有文化，这模样也不丑，妈替你找个女婿准保有派头啊。你要敢不听话还扯歪五六，妈我就喝着老面跟你撞本了啊。他到门框子来着， 妈把我关在屋里不让走，咋说也不听我讲理由啊。于振州，你跟我情深以后，为啥不快点来替我分忧？想振州看振州， 于振州果然上门来把婚求啊。做生意少带把缝纫机器行啊， 在哪个服装厂你担任几把手啊？ 只有我一把手，每天紧张喽啊。 个体户混粥喝，只怕长短溜吧。 凭双手取报酬，银行有户头啊。每个月挣的不到200块，也足有190。明年还想改建厂房，修他一个2层楼啊。 你看得了吧。 又噎脖子又塞牙，我转身忙往门外跨， 急坏屋里刘玉祥，我开门就念梅二话， 大妈我急忙拽住他， 我运足气， 我咬紧牙， 我使劲挣， 我拼命拉呀， 拉低我一寸脚啊，别看劲不大， 闪进我一松手啊，闹个仰卧叉呀， 咚咚咚， 哗啦啦， 咕啦啦， 啪嚓嚓，把城堡后脑勺子磕去半了。在这儿呀，原来是窗台上放的那个大西瓜呀。去，刘大妈站起身来高声骂，死丫头快进屋去吃西瓜，你要不听妈的话，我进屋安上插销就往肩上爬。 哎呀妈呀，可不行啊， 你别拉着我，非得骂不可了，我胳膊也累麻了，腿也拉爬了，嘴也合不上牙了，喘气都拉风匣了，我可得趴下解解乏了。 妈，那触电可要命啊！ 电褥子。 哎，你见我妈妈和撒，陛下又气又没法，进屋掏出小手帕，哭哭呀嘞，妈呀！ 哭的头一天， 哭一天一天到晚没说话呀。 哭两天， 哭两天两眼红。

嘴上许， 是说你娶个媳妇是哑巴， 桌上举， 是说你递了合同挂了哑， 胸前举， 是说你心眼好使，真可夸呀， 举咱俩真有你的 一对夫妻叫哥哥呀， 两天之后去接马呀， 三人地皮不如下呀，压力不下 穿完家呀， 哎哎 哎哎 哎哎 哎哎 好，刚才是二人转哑女出嫁，接下来再请您欣赏一段猪八戒醉酒。 好心好意去探路，师弟你冤枉好人说话不公平啊！ 流沙河向妖怪，收留沙场。

我轻轻地把手牵个缝，见店家原来是个女儿花容啊，小模样长得又贼拉的俊，脑袋的大眼睛啊水灵灵啊，小口长得就像一个小山熊，雪白的小脸蛋别说俩酒坑啊。 美像不像天上嫦娥出月 宫？像像像像。 为天上你爱嫦娥造不行、今天你何不添上这个头？边说边往他身边闯。 记得猪八戒，我美滋滋的甜丝丝的，别提多轻松啊！以往那见着美女都是我主动。找上门的便宜货是怎能往外扔啊，伸手刚要把他动不行，猛然间两句誓言耳边鸣啊，见好吃的我满张口是遇到美女不动情啊，临行前师父嘱咐令人深省啊，前思后想心里直翻腾啊，前几天为个寡妇曾把地拱，碰上两个招呼钉腮帮子扎的红又肿，鼻梁上火刺撩的造了两块青啊，想到这手捂鼻子恨自己，真不该天上地下留臭名啊， 在天上阴戏嫦娥 下凡间 猪圈里边 锁头上啊， 只剩的人不人来、 鬼不鬼， 三分像人 这七分像妖精啊， 包老张巧骗亲 成了一场梦、 只害得一家遭难 死临不安宁啊， 多少次贪酒色 身陷绝境， 一路是没少连累， 连累了众师兄啊， 为人要走的端来 情的正， 一世莫把 杂念生啊， 一侧重床 千古恨， 多少好事 也无功啊， 树有皮来 树有皮来人有脸，看老猪美女跟前英雄即英雄啊，想到这正正衣帽把脸一绷啊，开口我把店家称、我师父正在路上把我等啊，快指条取经之路我们啊好登程啊。小馋虫啊！

了一阵风。 你再看看我的小孩， 就像那长安城外那个乱坟营啊。 对，就像那长安城外美皇宫啊。说起我越听越来气，趁子一上把手松。 你不服来我不走啊，赖在地上直耍熊啊。 先打他的鼻子 疼，我假装不知道是一声也不吭啊。 我这儿疼把他叫， 我头部抬来是眼也不睁啊。 说起我口吐吐气哈哈笑啊。 原来他是一个花蛇精啊。 一个二十小弟， 他就把这旁看清。跟你玩一套醉拳，打！看拳！ 哎呀，妖精！ 妖精？谁是妖精？啊？谁是妖精？猪鼻子插冲信儿，少装相，看着怕！石板给他捅个大窟窿啊！ 抽身取出双锋戟，嗖嗖嗖到寒光刺眼睛啊！快看那兵器加将， 举火朝天往上迎啊！ 手提飞剑往后退呀， 各虎虎射朝天弓啊！ 他一拉就要命啊！ 知道我的厉害就算中啊！ 冲 上去，冰冰